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来关注天气情况，今天天气晴好，能见度不错，适宜安排户外活动。只是空气比较干燥，需要及时的保湿补水。具体预报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见多云，北转南风二级转三四级，最高气温24摄氏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0%。今天夜间晴见多云，南转北风二级左右，最低气温9摄氏度，最大相对湿度70%。天气预报您播送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李坦、李环二人的军队被安童的大军攻击得紧，全军大乱，李家军兵马士卒踩踏而死者不计其数。父子二人只顾逃命，仅带着几百名残兵败将退回到大山深处的一个小镇之上，环顾四周，但见满山苍翠，郁郁葱葱，山高谷深，阴森可怕。李坦此时惊魂未定，李环勒住马对父亲说： 父帅，这个小镇叫十八坡。 李坦面色苍白，似乎没听清楚，愣了一下。李环抓住父亲的马缰，带着哀求的口气说： 父帅，我知道您忌讳什么，但是这里会安全，蒙古军绝不会来到这儿。而且这个镇四面环山，除了这个近路以外，只有东南有一条小路通向外界。 当年父帅您让我总管济州时，我就在这儿待过，这里的财主也姓李，与我很熟，这个地方是再好也没有的去处了。 李坦勒着马，神色凝重，若有所思，犹豫不决。而此时巴特尔安童的大队人马正行进到山间的一个开阔去处，但见方圆数里一片平坦，有如旷野，此处正是安营扎寨的好去处。巴特尔向前后左右看了一遭，说： 安童，在这儿扎营。 安童领命，滚鞍下马，将士们也都纷纷下马。 李坦、李环的兵马来到了李员外的庄院，李员外慌忙亲自出来迎接。 李氏父子下马，卸了衣袍铠甲，被员外直接请至庄院大堂内。但见大堂宽敞开阔，一片灯火通明，堂中摆着一张饭桌，桌子上摆满了各色菜肴。李坦、李员外、李环、李员外长子李勇、二子李敢，还有李员外的夫人围桌而坐吃饭。李员外站起身来，端着酒杯颤抖着手说： 李大人能来到我们小镇，光临寒舍，真是小镇百姓，尤其是我们李家的荣幸，实在是让我们蓬荜生辉。小可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孝敬李大人，略备薄酒，不成敬意，全当为李大人接风洗尘。大人南征北战，鞍马劳顿，在这儿我先敬李大人一杯。说罢向李坦李环各示意一下，然后一饮而尽。李坦举起酒杯轻轻抿了一口又放下。李环向李员外说道，老员外，父帅因战事路过你这里，不会多做打扰，过些日子接应大军一到，我们就走人，你不必担心。李员外慌忙说道，哪里话哪里话，小的是真希望大人能够长期住下去啊。此时巴特尔兵马露营地也是各处点着火把，星星点点的灯火隐没在沉沉的山叶之中，天空是一片深蓝，繁星点点，凉气逼人。兵士们在军帐中都裹紧了衣服。巴特尔、安童父子站在军帐门口，四处张望着，谋划着下一步的行动。安童对父亲说，李贼对这里的山形水势了如指掌，人头也熟，躲藏起来找见是十分不易。父亲，您先带大军撤回，我领几百人的精兵明察暗访，定能捉住李贼。巴特尔并不看安童，而是望着远处说，我想他跑不出这座山，明日开始挨镇挨村的找，先不要讲撤军的话。说罢转身走进军帐内。十八坡李员外家已经为李坦安排好了住处，李坦坐在屋里忧心忡忡，李环站在跟前是惴惴不安。李坦叹了口气说，哎，你没看出来吗？这家父子心怀不正。李环安慰父亲说，父帅，不正也不怕，我们的兵马已经把住了各个出口，谁也出不去。哎，这真是虎落平川呐，派去南宋求救的人一点音信都没有。李坦说，哼，我压根就没有指望他们，我有十万雄兵，兵强马壮的时候他们尚且观望，何况我现在到了如此地步，还指望他来救我？我总算是看出来了，北南两宋被人欺凌，让人跟着屁股打，就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一个皇帝是有怜悯之心相救弱小，而是畏强富强，助纣为虐，临到自己头上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。北宋时期怕金而助金灭辽，南宋时怕蒙古而助蒙古灭金，现在就剩他一家了，他也不想救我壮大力量共同抗蒙，而是把我当成了一个牺牲品。我断定过不了十年南宋就会被灭，到那个时候看他们怎么哭。李环说，父帅，就是他们不出兵相救，我们到他们境内求一个安身之地，这总可以吧？李坦说，皇儿，你怎么又糊涂了？你可是领教过贾似道的人，其实贾似道便是南宋啊，南宋便是贾似道，他们有些貌似正人君子的清官，还不如奸诈的贾似道。 那贾似道还敢装扮成商贩，冒死到我府上为南宋卖命。那个时候，我还不如把他给抓起来献给忽必烈了。当时你哥李林就提醒过我，我糊涂啊，我，哎，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啊？ 傅帅，那难道就这样困在这小山村里不成？ 不能，把这里控制住，先做安身之处。李员外他们要有什么不满，就结果了他们。 李环闻听吃了一惊，李坦狠狠地说： 无毒不丈夫，到了这个份上，过不了那么多了，顾命要紧。你日夜严加防范，不得有半点疏漏，有半点疏漏，我们就会被埋葬在这儿。 这边厢房，李员外坐在正中椅子上，左右坐着儿子李勇、李敢，个个是愁眉不展。李勇愤愤地说： 这叫什么借宿？这简直就是强盗霸占。 李员外赶紧制止他： 哎呦，我的小祖宗，你小点声吧，忍着点吧。 他的父亲那就是揭竿而起兵的人， 杀人不眨眼呐。 在巴特尔的军营处，父子二人正站在半山腰上四处查看地形。巴特尔命令道： 多派汉军士卒装扮成山民，到一个个山镇打探，我断定他们不会逃出太远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在南宋临安皇宫里，这儿仍然是一派歌舞升平、纸醉金迷的景象，处处都在歌颂着这个太平盛世。赵云皇帝与太后、皇后和一群妃嫔、皇子们在看戏，人人是面带喜色，个个是俱无忧容。戏台上的戏子们也正在唱着戏，唱念作打，插科打诨，好生热闹。赵云皇帝看得高兴处，不时还用手指指点点，向太后和妃子们说着什么。太后、皇后也都是个个喜笑颜开，相互说笑着。临安府皇宫门口，左丞相文天祥匆匆忙忙走过来，一个太监迎了上去，施礼拦道说： 文大人，禀报皇上，我有要事相禀。 文天祥焦急地说。太监答道： 还是明日早朝上奏本吧。 文天祥说： 太监答道： 那可不行，皇上一大家子正在看戏呢，丞相没听见，这戏曲子多好听啊，你看皇上看得正高兴着呢。 文天祥继续哀求道： 求公公了，您进去禀报一声，就说文天祥有紧要军务奏明皇上。 太监扬起脸，有恃无恐地说： 这天底下还有什么事儿能比皇上高兴更重要的呢？您还是退下吧。 文天祥急的是搓着手就地打转啊。这时贾似道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，见文天祥在这儿不进去，就问道： 文大人在这儿，这怎么不进去啊？ 文天祥愁眉苦脸地说： 这不，公公说皇上在干戏，不让打扰。 贾似道叫太监过来，太监凑了过来， 贾似道是抡巴掌扇了过去，骂道：不狗奴才，皇上都让你们给惯坏了。然后回过头来对文天祥说：走，文大人。太监捂着脸不敢出声，贾似道、文天祥二人向里走去。二人走进皇宫，径直来到皇上看戏的地方。此时赵云与太后、妃嫔、皇子们还在看戏，台上台下是热闹非凡呢。贾似道、文天祥二人走了过来，一个太监拦住二人，贾似道大声训斥道：我们有要事禀报皇上。皇上等人都听见了这叫声，都把目光投向这边。赵云是满脸不悦的命令停戏，贾似道、文天祥二人齐刷刷跪下说道：皇上有要事相报。文天祥禀道：皇上，蒙古忽必烈大军攻陷哈拉和林后，挥师南下，在燕京定中都，又打败李坦，李坦不知去向。河南屯兵的博彦、董文中部立刻向南推进，我江北大军节节败退，已退回江南，蒙古军大有过江再犯的架势。赵云听的是大惊失色地说：啊，蒙古人又回来了？贾爱卿，几年前你不是说蒙古人在鄂州兵败后肝胆俱裂，犹如什么乌牛喘月，不敢再南侵了吗？他们怎么又回来了？这一年前不是说李坦很快攻下燕京，我们20万大军过江北进了吗？这怎么这么快他们倒要过江了？贾似道跪在地上不敢看皇上，禀道：皇上，兵无常势，瞬时万变，这并不奇怪。赵云镇定下来说：你们二位是殿帅少臣，拿出御敌之策，明日早朝叫百官共议，退下吧。赵云站起身，不耐烦地甩了一下长袖，俩人互相瞅瞅，站起来退了出去。赵云说：来人，把母后他们都叫过来，继续看戏。于是戏台上又活跃了起来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在蒙古中都汗宫里，忽必烈与姚叔正侧对而坐。忽必烈怒容满面地说：我且问你，你们为什么不同意我创制新的蒙古文字？那你们改年号，我也不同意。姚叔说：大汗，这本不是一回事，改年号是为了祭避战乱和灾疫，振兴国运。忽必烈说：难道创制新的蒙古文字就不能振兴国运了？我辩不过你们，但是你们也不要逼我。我看《资治通鉴》还不错，你找个人注释一下，让朝中大员都明白治国之道。姚叔奏道：微臣原想动手注释，结果一直未敢。注释时点必须出于点而明于点，微臣资料还不及呀。在十八坡镇李坦的房内，父子二人相对而坐，思虑着如何对待李员外一家子。李环说：父帅，他们不敢，但是巴特尔他们已经到了离这儿30里处的山里，咱们还是赶紧走吧。走东南那条小路，过了山就是南宋境内，先到那儿躲一阵子再说。李坦说：好吧，但是走之前 先把他们都给解决了。你想想，我们一旦离开这个镇子，他们肯定去报信，巴特尔等就会率军赶到，那我们还能逃得出去吗？李环说， 可是父亲，他们一家也并没有加害我们呀。 南宋临安皇宫之内，祥云弥凤阁，瑞气照龙楼。赵云坐在高高的御座之上，百官参见，隐隐靖边三下响，层层文武两班齐。皇帝赵云说， 各位爱卿，蒙古军有大举南犯，如何退敌，各位速速一来。 文天祥出班奏道，皇上以微臣之见，往江边各州加派兵力和选派得力战将加强防守即可。 贾似道也自告奋勇地说，皇上，臣愿领江防巡阅使前去布置沿江防御。 赵云皇帝闻听心中大悦，欣慰地说， 国难当头思良将啊，贾爱卿在这危难之时挺身而出，各位文武都要效仿之。朕授贾似道为太子太师，领全国兵马都元帅兼江防巡阅使，即刻前去妥善布置江防。 这边巴特尔安童的一支小部队行进在山间开阔地带，父子二人是并辔而行。安童说， 父亲，前面就是南宋境内，我估计黎檀会从这里进南宋境内，我们在这儿等候就可以了。但是怕南宋戍边军队发现围攻我们。 巴特尔冷笑地说，他们敢。 父亲，咱们还是多加防备点的好。 在中都寒宫里，忽必烈正在密切关注着前方的军情。 真金站在一侧，忽必烈问道，巴特尔有消息没有？ 史天泽呢？不是说让他前去接应巴特尔，也没有消息吗？ 真金答道，禀父王，都没有。 忽必烈严肃地对真金说， 今后你要全面关心韩国大事，不要整天钻在书堆里，读书是为了用，不用之术学了又有何用，你要多学一些有用之术。 查璧韩后正在后宫里缝制着戴帽檐的帽子，几个侍女也围在那儿，个个拿着针线缝制着。这时一个侍女进来施礼说道，史丞相的夫人求见。史夫人进来施礼，二人分宾主坐下。史夫人好奇地问，韩夫人，您自己也缝制衣物吗？ 韩后笑着说，是啊，自小习惯了，闲来没事儿就做点针线活。 史夫人拿起缝制的衣物反复把玩着，啧啧称赞道， 哎呀，这花绣得这么好。 韩后说，随便绣绣，哪能和南地的刺绣相比呢？史夫人来是不是有什么事啊？ 韩夫人，中都城有唱散曲的，这比起我们韩国的歌舞另有一番韵味，您想不想听？想听的话，我带他们进来给你们唱几曲，咱们换换耳福。 好啊，大汗说，各地歌舞各有情趣儿，都可以看看的。